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请坐。昨晚讲到呢，法已经答了富流罗两个问题了。第一个问题呢，就是二类藏性清净本现，云何发现啊发生这个生何大地之有为相呢？另外一个问题呢，就是七大啊为什么互不相容呢？法已经答了了。答了之后呢，究竟二类藏是什么呢？二类藏究竟是什么的呢？今晚就要讲到了。今晚那些经呢，真是非常非常之深哦，是法的境界。那呢，我们学法嘛，未成法我们想知道法的境界都好的，是不是？那呢，就真是好像佛对阿能那样，太听太听，俾心机来听了。那法话富流罗以意识空啊，相倾相叠，依二类状，而二类状呢，随为色空，周遍法界，是故依中风动空情，日明云暗，众生迷蒙，背觉合尘，故法层路由世根上。啊，呢度就系总结呢个世根嘅起现。以以色空，这个以呢就是指满持指富流罗，实际上呢是总括呢是九法的众生。望下问啊，说我以妙明呢，这里呢海老法师说应该呢以以色空这两个字呢应该改为以以无明。因为一切众生呢都是因为这个一念无明妄荡啊，所以晦昧为空，结暗成色。因此呢，只见有空有色七大的相。七大的相呢，在我们的境界来看呢，是互相倾叠的。有水就没有火，有火就没有水，有空就没有地，有地就没有空，是彼此互相障碍，不能够相用的。咁啊，因为我们呢是妄为色空啊，所以就相倾相叠咯。因此呢，就依二内藏呢，二内藏呢就有呢个随缘不变，就随为色空周遍法界啦。咁依二内藏呢四个字呢，如果望下边呢段经文呢，系应该改做合二内藏。哦，下边望下边合二内藏来讲呢，这道呢就应该讲背二内藏。因为众生迷背二内藏性，因此呢二内藏性随众生的染现而现这个色空七大的相。所以呢七大呢是周遍法界。哦，咁二类藏中呢就只係见有风，风呢就係动嘅，空呢就係清寂嘅，日呢係光明嘅，云团呢就黑暗嘅，土呢就养湿嘅，火呢就係烧得嘢嘅，水呢就係可以润着万物嘅。咁空嘅地方呢就通达嘅，就唔係障碍嘅地方。咁因为我们呢是背这个二类藏性，背这个二类藏性呢，所以二类藏性就随这个染现而产生七大种种的相。这里说这个经文说众生迷蒙背觉合尘，怎样迷蒙法呢？因为众生迷失这个藏性，蒙依这个无明，因此呢只见七大的相，不见七大的性。 因此呢就在这个本国妙命的体背反转来背了。这个虚妄的七弟的相呢不合而合了，因此由背角合尘的缘故呢，我们呢就在这个世间呢作种种的业，因为有种种的业呢，业种子呢就产生这个什么，发生这个无明烦恼，种种的尘怒，发生不但是无明烦恼，还有见思烦恼，还有尘沙烦恼，因此呢就有三土的众生的世间相续。这一点呢是用这个藏性随染现来讲的，反过来讲呢藏性随正现又怎样，随正现就成佛了。所以佛呢就说我以无妙明、我以妙明不灭不生合而来藏，是这一段呢这一几句说话呢是明讲这个二内藏性是随正现，因为随正现呢就有法界的妙用。由此可以知道众生世界法菩萨都是一个正一个染的分别，一个迷了呢就染，一个觉悟呢就正、所以呢我们分分钟都要正。正乜嘢啊？正呢个人心啊！所以《维摩经》里边话啊，呢、这个心正咧就国土正啦。咁而家咧，随呢个正现咧，就有法界嘅种种嘅妙用。我系释迦牟尼自己话，释迦牟尼佛咧，佢话我啊系以呢个妙明不灭不生嘅，所以嘅性咧就合呢个二类状。我是虽然是释迦牟尼佛讲的，但是应该包括一切佛在内，因为一切佛呢都觉悟了这个七弟是慧心。既然慧心妄然的七弟的相呢是妄的，性是真的，因此依这个七弟之中呢是不生取舍。譬如有一样东西，我们呢很欢喜很欢喜，欢喜的结果是怎样呢？需求占为己有，是不是？但是如果你学了佛法，你明白了哦，这个东西虽然是眼前呢是很美观、而且呢是好像呢很诱惑人的，但是这个是假形假相啫、始终是有生自而灭、即是等于我们去旅行、初初我哋去旅行咧，睇见好多嘢，好多嘢，买呀、买呀、纪念品嘛，孭到好多翻嚟，点啊？等喺屋企整整下旧，旧咗冇兴趣啊，丢吓。咁你即系我哋有呢种心态嚟对一切嘅物质嘅享受咧，就唔会拼命去追。不会去追那么多享受呢，就不会说有这个贪、不会有这个执着，没有这个自私心，这样的时候呢，那我们的心就清净了、那法呢就是以这个清净心。为什么？他因为知道七弟的相都是假的嘛、七弟的相是假的，何必去追求呢？所以就不生取舍、在这个世间一切现象界呢、不会说贪心去取，或者用这个嗔恨心去舍、没有这个贪，没有这个嗔。因此呢在这个妙明、用这个妙明不生不灭的无分别智慧为本修因、所以就能够背尘合国，背世间这个层这个层世一切的现象，一切的物质享受，而合这个妙明的个性，这样呢他就会发明到本来具足的法性，本觉的理体呢是有一种智慧的光明，这种智慧光明就显现出很多的光明呢是照彻一切。咁因此咧，就依呢个二类藏性咧，非合而成合啦。而呢个二类藏性随法嘅觉悟嘅正现咧，就容妄归真。 回复本来清净的真心。到这个时候呢，相就是性，性就是相，即是心经所讲，即空是色，即色是空，空色不异。这个时候是什么？就是唯有一个妙觉明心。这个妙觉明心在哪里？是现照法界。由此呢，我们知道这个七大的相是随我们众生的染迷染的心，有贪有嗔有痴，要去取舍去执着，所以呢产生很多很多差别的现象。而那取法的觉悟的心呢，是只是一个真心，只是一个智慧，所以智慧光明呢是照彻一切，照亮自己亦照亮他人。咁所以呢，呢个世界就变成光明嘅世界。咁现照系咩意思呢？现照就唔系话淨系照一个地方喎。现照法界系指呢个二二智。法界呢就系二二理，法以呢个二二智去照呢个二二理。咁呢一种境界呢系唯一呢系有嘅，只系妙觉明，又妙，叫做妙觉妙明啊！呢、这个妙觉妙明啊，因为觉悟就有智慧嘅光明。呢种智慧嘅光明咧，不但照彻事法界，而且照彻理法界，所以叫做现照法界。乜嘢叫做事法界？咩叫做理法界咧？事就系事相，事相里边咧有种种差别嘅现象。我哋明唔明白呢？唔明白。众生明唔明白呢？都唔明白。你哋话我知道啊，有好多嘢嘛，有电视机，有电脑，乜嘢都有嘅。但你唔知道呢啲系假嘅呢，相妄性真啊，你唔能够从呢个现象界深入去了解到本体哦，所以你就系冇智慧啊，唔能够知道。咁法呢，是因为有呢一个二二智啊，系照彻呢个二理，不但了解到事相现象界种种法嘅差别上有因有果，有善有恶，有好有丑，种种嘅差别现象。同时呢，照彻呢个理法界，理法界系咩？唯一真心，啊，即系一切唯心啫，啊，万法唯识。法呢是明白这个事法界理法界，所以这个呢就是清净法身。这个清能够照的智是什么？就是波耶、哦、所以呢法呢依这个二类众生之中呢，是能够一为无量，无量为一，小中现大，大中现小，这个是解脱得。由这个觉悟的问题呢，法呢因为觉悟啊，明白一切法相妄性真，不生执着呢，就随这个正念呢就启发了内在的智慧。内在智慧光明呢就照彻一切，什么一切？事法界理法界。明白了事法界理法界，这个能够照彻法界这个智慧呢、所得的呢，这个智慧呢就是波耶德，就是波耶智慧。所证的呢就是法身德啊，那呢能够依这个二内众中呢是产生大中现小，小中现大，一为无量，无量为一，这个就是解脱得。我们现在可不可以啊？大你没办法将它缩小，小没办法将它缩大、譬如说你生个仔女，你希望他高高大大，你可不可以拿他掹长了他高大呢？没可能。大不能够将他变小，小不能够将他变大，法呢就能够一为无量，无量为一，小中现大，大中现小。这四句说话呢是有很多解法的、那呢跟着呢就法因为背层合觉，所以就有现证心得啦，呢度讲咗啦。但系咧，之后继续做啲乜嘢啊？就系、是、清性所起嘅妙用，一为无量，无量为一，就系理事无碍。一系理，无量系事，理同埋事， 好用洽，冇障碍。小中现大，大中现小，是事事无碍。哦，一又指什么呢？一是指一真法界的道理，先明白这几个字先。无量又指什么呢？指十法界差别的事相。十法界大家知道四圣六凡，是不是？记不记得？四圣六凡事相，因为一真法界的理呢，是能够遍于无量的事相，那这个就是即理即事。以无量的事呢，是遍于遍于一真法界呢，是即是即事即理。好妙啊。以前呢，我曾经年轻的时候曾经呢批评过，嘿，啲老法师老古董啊，成日讲埋啲玄妙嘅嘢。而家到我坐喺呢度讲。所以呢，我哋做人呢唔好随便批评人啊。咁你唔讲得唔得呢？咁呢部经系咁样讲啊。我唔讲呢，咁就对唔住法爷咯。是不是？咁你哋呢就 学到一部分，其呢部分就唔知道，咁逼住我又要讲啦，自己闹人呢，自己又闹返自己啊。好似而家啦，呢个相当妙㗎，一真法界嘅理就係一吓，遍于呢个无法界嘅事相呢，无量嘅事相呢，就即理即事，理就係事。咁以这个无量的事呢，是遍于一真法界的理呢，就是即事即理。一又不是叫做少，无量又不是叫做多，一是没有一的相，无量也没有无量的相。无量的相呢，就只是为一真法界，所以法的境界呢就自在无碍。这个就是什么？即是理现，理是无碍的法界，理和迷是无碍，亦即是一多无碍。哦，那这里解释了一为无量，无量为一啦。那跟着呢又有第二个意思呢，是讲一为无量，无量为一的意思。又一呢就指一心，无量呢指宇宙万有之法，一心能言孟法，是一为无量，孟法为是一心，所以是叫做无量为一。这部经里面有话，名相精纯啊，种种变现。因为名相精纯就是说已经是觉悟到这个本觉的理体，是达到这个名相精纯这种境界呢，就可以现种种的变现。这个名相精神就是一，现这个种种变现呢就是无量，这个就是一为无量。这个种种变现呢，不为烦恼，亦不种种变现不为烦恼，皆合涅槃清净妙觉妙德。这几句说话呢就是无量为一，种种变现就是无量。但是这些虽然是变现种种之很多很多现象计一切法，但是不会为烦恼所污染的，而能够合乎这个涅槃的清净妙理的，这个妙理就是一了。那这个种种变现就是无量， 妙理就是一，所以叫做无量为一。咁虚空众菩萨讲啊，佢系由依自心现大现镜，内放十种微妙光明，流共十方，尽虚空际。这个呢就是一为无量。点解呢？依自心大现镜智，这个是一。在大现镜智里面放十种微妙光明呢，共十方世界呢，这个就是无量。这个就是一为无量。又说知同王察，来入镜内，摄入我生，生同虚空，不相妨碍。这个呢就是无量为一。 虽然是变现在第二镜子的一心里面，变现种种的宝光流遍十方法界，成无量，无量之中呢是有这个很多很多法的世界，知同王沙就是法的国土，很多法的国土怎样啊，例入到他的第二镜子里面，摄入他的生，生呢是同乜嘢？等于虚空咁样，系接受呢啲咁多嘅嘢摄入佢身，不相为外。而家我哋打支针入我哋身都好痛嘅，系咪啊？咁我哋碰一碰都好痛嘅。但系咧，佢能够将所有法个国土摄入佢嘅身，呢种境界系好微妙嘅。咁呢个叫做无量唯一。弥勒菩萨亦话：色性流出无量而来，呢个就系一为无量，色性就是一，流出无量而来就是无量。我以剃光十方为色，色心言明入现成实，现成实就是一。十方呢，这个色心呢言明十方为心，我以剃光十方法界都是为这个色，色心言明入这个现成实就是一，十方法界呢就是无量，这个就是无量唯一。现在大家想象中明不明白这个无量唯一，一为无量的意思，明不明白呢？想不想得到啊？这个是法的境界，我们还在说话里面去想象一下，未证到啫，我们都可以想一下。再讲呢，一为无量啊，就是依这个事，依这个理而成这个事。一不是理咯，成为无量不是事咯，理呢就不外依事，这些呢就是一多，一不外多，一心呢不外依这个多的事上。无量唯一呢就是即是显理，即这个无量的事相呢是显这个一真法界的理，是事不外于理，这些呢亦即是多不外于一。这种就是理事无外法界，是属于华严经里面十圆门之中呢一多相让的无，一同埋多互相是融合的，是没有障碍的。这个讲是一为无量，无量为一讲完了。现在呢就讲小中现大，大中现小，这个小中现大，大中现小这两句说话呢是扩展来讲事事无碍的法界，亦即是华严经十二门之中呢是讲广合无碍自在无，小就是合，大呢就是广，小合大广都无碍的。维摩经里面说佛弟子之中哪个智慧最第一啊？舍利弗，是啦，舍利弗呢是随孟氏师利菩萨去维摩居士那里问候，因为有人呢维摩居士呢说病，病呢他为什么病啊？他说因为众生病呢所以我病，如果众生没有病呢我就没有病了。这个维摩居士大家都知道是佛在来的，是边尊佛在来的，甘肃而来，是啦。咁呢，咁呢维摩居士好犀利㗎，佢因为系佛嘛，所以呢佢见啲小乘人呢就呵斥佢。咁以前呢一见到边个呢就话佢你唔应该自己学呢个小乘法，你应该系学大乘法，喺呢个维摩经里面讲得好详细，每一个差不多佛嘅十大弟子每一个都俾佢闹过㗎。 咁所以咧，佢話有病發咧，就派啲弟子去問病啦。哦，咁咧個個都唔敢去。呢個人好犀利啊！我曾經俾佢鬧過，我而家唔敢去見佢咯。最後咧發咧，叫彌勒菩薩去，彌勒菩薩都唔敢去嘅。哦，最後叫到邊個？叫到文殊師利菩薩去。文殊師利話：哦，呢個人啊，好犀利噶。不過你叫到我，我都去係啦。啊，個個知道話文殊菩薩去見維摩居士，啊，梗係有一番辯論噶啦。於是咧，個個就跟住去，好多好多菩薩，好多好多聲聞弟子跟住去。咁啊，去到呢個維摩居士嗰度咧，維摩居士嗰個住嘅地方咧，就剛剛好，好似我今朝上去後邊個萬法塔咁大，丁方一丈啫。叫做象室，这个就叫做象室，不是说方丈字的叫做象室，真真正正是一丁方一丈而已。这样的时候，哇，这么多声闻人，这么多大菩萨跟着去，那么去站向哪里，去哪里，大家入去，入啊入啊入啊入啊入啊，通通入进去，小中用大，明白吗？这个境界是小中用大，哦，那 OK。咁呢個入到去嘅時候咧，咁你照道理咧，人哋入到嚟咧請坐啦，係咪啊？咁嗱，智蓮，你哋嚟聽經，智蓮都設備咁多凳俾你坐咯，係咪？唔係叫你企響度噶。咁舍利弗就打妄想啦，佢話：，誒咁多人入咗嚟，企響度，坐響邊啊？咁啊，響度打妄想。咁維摩居士就知道啊，喂，舍利弗，你為法嚟啊，一為坐而嚟啊？舍利弗几大都是说为法而来啦，是不是？那后来呢就凶了他一餐了，你们小乘人啊又怎样怎样闹了他一餐。那于是呢就问文殊菩萨了，说嘿，这个十方法土之中啊，哪一个国土呢？那哪个国土 的法身最大，哪个国土的座位最靓最大呢？那我今朝讲，你又唔俾本《维摩经》俾我参考，所以我而家又系唔记得啦。我唔记得讲系边个国土吓，你睇《维摩经》就记得啦。咁文殊菩萨话嗰个佛嘅地方咧，就个狮子就好靓啦。咁佢话好，我同佢借啲嚟，一借咧就借咗84000狮子之座。啊，狮子座84000个，呢个狮子座唔系话一张凳仔咁细，啊，80000由层高。犀利吧！每個座位都咁大咁高，84000个，一送嚟咧，呢個丁方一丈咋，放唔放得落？如果你再送1000张凳嚟呢度咧，或者都放得落嘅，再放10000张凳咧都有問題噶啦，係咪？咁 OK， 佢係一樣放落咗。咁呢個係乜嘢啊？小中用大。咁啊，方弟嚟啦，嚟啦，坐啦，坐啦。咁啊，支大菩萨自自然坐上去，高啊嘛。咁支大菩萨有神通啦，系咪？个个上，舍利弗嗰班有学无学嘅声闻企响度，冇办法坐得上去。哦，咁所以呢个咧系维摩居士咧系讲大乘法啊，讲不二法门啊，就系唔系小乘人嘅境界。仲有啊，仲有天女又散花，天女散花咧，嗰啲花咧散落到菩萨嘅身咧，自自然然跌咗落地下。嘿，嗰啲天女散嘅花咧，到舍利弗啊，到嗰啲小乘人身上，朵朵花插喺佢身上，冇甩到，佢又快啲用手去拨甩嗰啲花。这个维摩居士又闹佢亲啦，你嗰啲小人执着，小乘人执着，所以咧就有啲着相啦，着相所以啲花就唔甩啦。咁所以呢個維摩居士係辯才無礙，剛剛遇上呢個文殊菩薩又係辯才無礙，所以一路講咗維摩經啊。如果有機會咧，你哋聽下或者睇下維摩經，都有幾有興趣嘅。維摩經比呢部經就有興趣得多啦，啊，故事好多啊。但係咧呢部經咧真係佢包容萬有啊， 所有从这个宇宙的起源，众生怎样迷憎起妄，怎样做众生，众生又怎样修行，怎样成佛，你明白了，通了这部经，就是等于安能说我明白了，我知道回屋几个条路了，我依照去做我就会成佛了。你们听了之后依照去做，你们又快很快成佛了，所以呢辛苦一点深一点都给心机听，是不是？OK， 嗱呢個咧，呢個咧就唔講為魔居士啦，就係、是、呢度有講啊，你話傻唔傻咧？我而家嗱，雖未登王法嗰度啊，雖未登王法嘅獅子座咧，係三萬二千獅子之座啊，係獅子座咧八萬四千又層高啊，雖未登王法啊，咁呢個咧。嗱，我呢度讲得好详细吓，呢、这个室呢竟然能够容纳三万二千个狮子座，咁又唔逼又唔窄，唔系帐室系无需要扩大，狮子座亦唔需要缩小，咁啊以呢个帐室去望呢个狮子座呢就系、是、小中现大，以呢个狮子座去睇呢个帐室呢就系、是、大中现小，啊呢两句说话大家都明白啦，哦。獅子座象室、啊、都是屬於事上、啊、這個獅子座入象室，象室用立這個獅子座，獅子座不負相違，不負相妨礙，這個就是事事無礙法界、啊、亦即是呢廣合自在意、啊啊、前面講一為無量，無量為一，小中現大，大中現小呢是講這個理事無礙同埋事事無礙法界，而家呢是跟著呢法就話呢是不動道場啦、啊、不動道場遍殺方界以下、啊、我們先再看經文了。